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啊！上周呢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把我们这个词根词缀课一开始的所有内容一直到上上周的内容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专辑的汇总。 没错，我看到晶晶老师推送的这条叫什么叫 微信 哈，哎呦我特别感动 啊，好，应该的，应该的哈、 我特 scared 的感动。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呢，希望您能够平时方便查阅啊，然后呢，闲暇的时候可以抽空的多记多背。 确实是啊，因为里面看得很方便，把我们之前的节目同步的都在一个公众号的推送里面进行了一个呈现，所以大家可以有系统的把之前学过的好好复习一下。 是，好，我们的这个直播课堂也欢迎更多的新同学来参与。幸福之窗说，第一次参与，好生激动啊。风一吹铃儿就响了啊，这名字还挺好听的啊，他也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 还有个同学说我也叫晶晶。 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些新的词根词缀啊，今天这几个小前缀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可大可小 今天主要是指讲一讲那种比较大的、宏大的和小的、微观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前缀当中啊，有两个一个前缀表示的是大，一个表示小，这个尺寸的。 所以今儿个这个前缀呢它还是一对反义词。然后呢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个表示多的、多种类的一个前缀，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见过。 对，没错， 都见过。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三个哈，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多，正好是我们人生的三步走。 是吗？ 您 此话怎讲？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要有雄心壮志， 没错， 要大，对不对？但是呢，您在具体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注重细节。越小的事情把它做得越好，积沙成塔，您就能成就一番事业。那如果是您这个大的方向也把握得好，小的细节也抓得好，那您这个事情就能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啊、这人生三部曲哈、三大主题、你看驸马总结得真好啊、 一看就是做传销的。 一看就是硬套的 啊，硬套的，对的， 生搬硬套的。好，咱们就皮一下哈，稍微皮一下、然后就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前缀，叫做 MACRO。今儿咱们学这俩前缀呢，咱一定要把这发音搞清楚、这个 MACAO 它的这个 A 的读音呢是 A， 就是大嘴梅花 A。 对了，梅花音 A。所以它的读法呢是 macro macro macro， 所以嘴巴要张大一些，对不对？ 它是 A 裂开一点、 那金老师啊，我插一句，有大就有小，这个小前缀呢是 MICRO， 感觉好像跟刚才您说的这个大 MACRO 好像差不多呀。 是差不多、看着呢很小小的啊、您可千万别读成 micro 了，不是、它的读音是 micro。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发音上 区别是啊、第一个大的读音是 macro， 好， 梅花 a 音。小的呢是 micro 是个元音 i、micro 是的，所以一个大一个小，哎，大家把发音也要注意一下。 看迟到了就没听见 对对对， 迟到了没听见，你只有等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再回听了， 听回放了。 这是今天第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前缀您一定要读音读对了。 那我们首先呢就来学一学啊 MACRO 表示大宏观的这个前缀。 其实您说生活中有哪些词语能用上这么个大的和宏观的前缀呀、您说说。 那它一定首先代表的就是一种大的或宏观的东西， 是不是有点咱人都掌握不了的，是吧、 对， 超出咱能力的。 对对对，范围非常宽，非常大的 啊，范围之宽之广之大，简直是不可想象。 对，而且它可能还有一种延展性啊，它不仅仅是大，而且它是越来越大，它还能生长，变得越来越大。 哦，它还有一个什么动静儿？ 哎，对对，动静儿，对， 它有一动静儿。好，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例词哈，是前缀和什么单词的组合呢？叫做 macroeconomics。 好， macroeconomics， 大家一听就能感觉到吧，在这个这么长的单词，我想应该是咱们学过最长的单词了， 算是较长的， 较长的吧哈。这个后面的单词呢叫 the economics， 哎，这个词大家都知道，表示的是经济的意思。 有同学不知道吗？economy 知道吧，是经济。好，来给大家拼写一下哈， economics。 这个它本身也是一个单词哈，我们再把它拆，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词根和前后缀。 好，一一讲解吧。 好，那 economics 啊，表示经济学。咱们先来看后面的 ICS， 咱们以前讲过，它就是一个表示学科的名词后缀。 ICS 是一个表示学科的名词后缀。 金老师，您还想想还有哪些词儿跟这学科相关？ 就记得那一个 啊 ，physics， 物理学。 哎， 那我再问问您一个。这个数学 ，mathematics， 哎，差不多吧，都是那种感觉的。 啊，行了，这就是学科了。 啊，够了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 nom， 这个也是一个词根。 我咋觉得有点像那规则的意思呢？ 它规则那个词呢，它是借了这个词根，但是它本身其实是有自己的含义的。 驸马可是讲过的啊，这个 nom， 对， 谁跟我似的都没记住啊。 那给大家再来补充一下，这个 NOM 还有一个新的含义哈，就表示是数字数这个意思。 数字和数。 哎，对了， NOM 表示数字和数。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前面还有一个这个 CO， 对不对？以前我没讲过 CO， 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共同的意思。 co， 共同。 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E， 表示出。所以我们把这个词哈各个部分连在一起，它首先是个学科，它是数东西的，它还要把所有的数都加在一起算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学。 哎呦，这解释简直牛上天了，已经简直上天了。 我以为您要说的是哎呦猪都会飞了 简直上天了，就这么能把一词给组合起来。 对， 我们再来看看啊，ICS 是学科， 学科 ICS， 完了呢 NOM 是数， 没错， 是关于数东西的一学科。 那怎么个数法呢？ co 是表示共同 啊，一块给它数 一块，然后那 E 呢是出来， 给它算出来， 一块出来，一块出来。 对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济学不就是研究各种的经济的一些指标一些数据，对不对？那不就是要做一个加法，把它们都算出来吗？ 对呀。 嗯， 原来这经济学啊，您是否以前觉得这词儿挺难记的？也很难背， 或者觉得这词很高冷，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字母之间的逻辑？ 现在突然间，觉得怎么这么有意思呢？ 这个在文学上叫顿悟， 突然间觉得这词儿没问题了。economics， 对 ，economics， 啊，觉得这经济学充满了。一种简单的气场一种非常简单的气场就是把所有的数字一块算出来 对 的学科。 我当然我们想现在的这个经济哈，它是非常复杂的，那可能在原来的这个文明诞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再去计算一些东西的，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的。 是但是这经济学当然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把什么数都算出来这么简单的这么一个意思哈。 对对对， 只是说呢，在最开始人们是怎么来造这个词的，它肯定是有它的讲究。 对，那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个词哈，叫做 macroeconomics 啊，前面接上了 macro， 哎，那就表示大的宏观的经济学。 哎，对了，而且它又是一个学科，所以它的意思就叫做宏观经济学， 没毛病。 啊，各式各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呢，就成了一个新的意思了。 对，嗯， 这个词大家听得很过瘾，已经有人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送了一个喜欢你。 哎呀，太感谢您了， 说明您是听明白了， 明白了， 觉得这个知识点呢很有用， 有学习获得感， 有获得感 啊，我们也挺开心的。 所谓的这个 macroeconomics 啊，宏观经济学呢，我们通常指的不是那种非常细微的，比如说某一个人啊，或者某一个单位啊，这个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它可能把它再归集成某些行业 啊， 你比如说钢铁行业。啊，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行业，像这个高端制造业行业，用这些行业把各个行业这些 areas 把它们加在一起，来去看一看这个经济的总量的变化呀等等，就叫做宏观经济学。 那与之相对的，是不是也应该有微观经济学呀？ 那肯定的呀。 那您说这微观经济学它研究什么呢？ 微观经济学它可能就会更加的细腻，更加细分，会研究不同领域当中再把它进行垂直的研究。 好，所以这个微观经济学咱就都不用猜了哈，就是把那个 macro 大的宏大的变成小的微小的 micro 这个前缀即可。 对，然后同学说，那具体再来说一下，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宏观经济学可能就是我数数这一个地方有多少间房子，那么微观经济学我要数数这个房子里面有多少玻璃，就是一个感觉， 哎，所以叫 microeconomics， 所以就是那种很微小的，你看 macro 小小的。 细微的， 细微的，对，没错没错， 微观处的经济学。 对， 所以这个关于经济的这个前缀啊，加不同的前缀是不同的意思呢，我们就放在一块儿对比学习了。OK 啊， 行，可以， 好， 没毛病。 有的人说是细菌啊，这个跟细菌好像这不是一个领域的。 对对，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啊，一个是生物方面的哈。 对 对， 不过但是这想象力还是可以，一想到这微小的就是细菌。 对， 那咱不想想这原子、分子、量子啊？ 啊，就是啊。 其实这些都是微观的概念。 微观的概念。 当然，你说到宏观，它也宏观，看你的相对参照物是什么。 哎，您说的这句话太对了， 是吧？ 参照物不同，可能自身所处的一个位置啊，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哎，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学科啊，这学科根据上面那个经济学的组合方式，这个就不难了。Microphysics， 刚才咱刚讲完了，这 physics 表示的意思是物理学， 物理学， 物理学。 就是 ICS 是学科，这个 physics 咋讲呢？ PHYS 其实表示的就是身体的意思， 身体 或者是实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实实在在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那个 physical， 你可以表示就是身体的，也可以表示的是可触摸的、现实的， 就是物的。 对，没错， 是吧？物理学 physics， 加上前面的 macro 大的、宏大的，那就是宏观物理学。 对，现在请我们的金老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micro physics。 啊，正准备请傅老师解释一下呢。 可能这个文本里边没有英文解释。 哎呀，这个词我们也只能认识一下就好。 对，宏观物理学感觉蛮高深的。 高深。 高深。 但是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就是说这种 micro 它是可以加在学科前面的。 对，没错， 认识一下，以防以后在阅读题当中能遇到啊什么的，阅读文章中能遇到。 对， 好，有一种结构叫做宏观结构，大家来猜猜宏观结构能怎么说 啊？宏观的咱刚学完的就是这个 macro， macro 结构是不是那个 structure 这个单词？ structure， 对，没错，那咱就把它接在一起就好了呀。 Microstructure 宏观结构 ，哎，像这些词是不是都应该有它对应的微观的啊？就 microphysics、microstructure 都是有的。 微观物理学、微观结构学， 对，有宏观就有微观，它一定有对应的。是吧？这些咱们都可以联合起来记一下。 对，反正可能我们今天学的这些词哈，大家会觉得哎呀，离我自己的学科或者研究方向、生活比较遥远。但不妨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感觉去审视我们的生活。大家想想，咱们的生活不是也是大方向是宏观的，每天具体的事情是微观的？ 对， 而且彼此之间是个辩证的关系。 没错，你说你这生活，你活在这世界上是吧？你得做计划。 你也得有安排， 对 对吧？你人生得有格局。 哎，真是！ 哎，你有大的一方向。 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跟金鼎老师关系多好，大方向， 大方向 啊，宏观方向。 然后呢，您还得每天，你还得工作， 是 你得有细节去支撑了你的这个大宏图。 哎，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这个小，哎，我们从这个人生的角度去理解吧。 对，一对对的。啊，这同学这圈儿吧，总结的说是一对对的， 一对对的，对， 非常对，没错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有趣的单词，macrobiotic。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发音啊，这个大家呢来标一下，把重音放在 biotic 这个地方。那咱们回头再来去看，这个里面有个前缀 macro， 刚才讲了，它表示的是大的，而且我们也补充了，这个大它还是一种延展性的，它还能长 啊，长大， 对，成长，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啊，这个 biotic， biotic 这个词根啊，它表示的是生命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根里面呢，包括 bio， 它其实是本意。生命 哦，是 bio、这个 bio 就是生命的本意。 对，所以我们学过的生物学，大家会说吗 ？biology， 对 biology。那这个词的后面的 ic 啊，其实啊 tic 它其实是一个后缀了，因此是一个 biotic 呢，就是生命的，有生命力的。 哦，所以 biotic 它就是生命的，跟生命相关的，具有生命力的。 对，没错。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把它连在一起，大家看看，你是有生命的，但这个生命它是可以自己去成长的， 大生命的。 对， 所以啊，这个单词的意思，它是什么呢？是那种 延年益寿的。 哎，特别有趣，所以我觉得这单词特别有趣。它是啊，我们来 看它的英文解释。 英文解释是、consisting of whole grains。And vegetables， 它里面包括了很多谷物，还有很多的蔬菜。 Grown without chemical treatment， 哎，这些谷物蔬菜呢，没有经过化学药品啊这些助长 啊、就是没有经化学品助长的全谷和蔬菜，那就是一种啊养生饮食的， 延年益寿的， 就是 macro 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无穷无尽的。 对， 能够大的长的， 大补的是吧？ 这个好，大补的 是吧？ 哎，它也不算是补，但是它就是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无尽的。 对，有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超市里面看过很多谷物，然后你放在一起把它磨成粉儿带回家那种东西？ 对，推销不少。 对，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种宫廷剧的话，有没有看到很多就是那个道士哈，然后给皇帝炼仙丹，炼那个 elixir 是吧？那个长生不老仙丹。其实这个词呢，也可以形容那些仙丹，就您吃了以后，就让您能延年益寿啊，让您快乐成长。 从字面意思上来解释，也能记得住。它就是能够拉长生命的。 对， 所以我们说现在不是大家都流行。吃什么长寿饮食啊？这个长寿饮食呢，咱们就说什么样的 diet， 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方式呢 ？Macrobiotic。 对了，就是这个长而什么有益于 生命的。 Macrobiotic diet 啊，相信大家对这个词儿很感兴趣。 对，其实大家如果从理性来看待的话，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长度哈，当然我们说更注重的是生命的质量，长度不仅仅是由吃来决定。有你的心情，每天的运动，包括你对知识的获取，其实很多因素扣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仅可能是吃的东西啊，所有的对你身体有益，对你情绪好的，都可以叫做 macrobiotic。 就是说总体来说，对你的身体好的，对你的心灵好的，对身心好的东西，它就是能促成长寿。 那我觉得每天读书也是这个 macrobiotic。 哎，读书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有见识，让我们内心充实，让我们精神状态保持在特别好的一个 level。 对，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没错 啊，能够扩展你的心胸，能够让你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能够迎刃而解。 其实这个是相辅相成，当我们从书中得到了很多启迪以后，我们必须还要多和朋友去交流，去和这个社会去接触，这样你才能够产生共振，更加的 macrobiotic。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读书就是让一个人啊往一个高的一个远的一个大的方向上走啊，就是这个 macro 大的和宏观的意思。 我们那个一个听友哈，可能是想到了这个大宏观，说这个叫做十全大补完 啊、哦，十全大补完，十全全那个意思也有那 macro 哎也有 对，但是呢，但是就说这个长寿饮食，你以后就不用发愁我怎么说了，是不是？ 对，没错， 就是 macrobiotic diet， 说出来又很专业， 真是。 这词儿很好啊。 对， 我们再看下一个吧，再来一个 macro， 说一个 macrocosm， 哎 ，macrocosm 这个 cosm 来看一下是 cosm， 我们不妨来联想一下哪些词是 cosmo，cosmetic，cosmetic， cosmetic， cosmo。cosplay 啊、哦，这个、 哎、这个好像不是， 这远了点儿、啊、哈， 太远了， 远点， 吓到我们了。 cosmo、这词儿就不错。 其实这个 c o s m 啊，这是一个词根啊，它表示的意思是宇宙的意思 啊，就是宇宙了。 对，这个词我记得之前和周明老师讲过 ，c o s m 就是宇宙大这样的意思。 宇宙和大啊，宇宙的意思就有大的意思， 宇宙就有大的意思。 cosmo， 对 ，cosmo 它就是宇宙，不信大家查查字典。 对，没错，没错，那朋友们，就是说这个词实际上它是来自于这个希腊神话当中一些东西啊，管这个一些什么地方，我们就管叫做 cosmo。那这个词慢慢的呢，它又回归到人间哈、啊，走下神坛，它就叫做我们的这个世界了， 我们的宏观世界。 对， 它一种大而完整的结构。Any large complete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smaller structures, for example, the universe。 大而完整的结构，但这里面又包括些许的小结构套着那种感觉。 Macrocosm 就是宇宙宏观世界。 对，所以首先呢它是宇宙的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宏观世界。 好的，那我们这个 macro 的前缀就讲到这里。 macro 啊，大家注意那个发音，梅花哎。然后表示大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的。小的，微小的，特别细小的。刚才有同学说那个微观物理学呀，它就是量子力学。 哦， 哎，我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啃地瓜的这位同学说叫 cosmo 大赏。你们对一定要动用起来自己生活当中的日常积累， 太逗了、 啊、来辅助你的学习。 对对对，没错、啊、 对，还有余弦哈、cosine 那个叫大家厉害了厉害了， 高手就在我们身边啊， 就在身边，还自变量啊、 好，快回来吧啊。那我们刚才学的是 macro 表示大，接下来是小 micro。 我们来看咱说话的这个哈、我们电台的直播间里用的这个microphone， 哎，它不就是 micro 吗？ 对，没错。那我们再来把它分解一下啊，在它的后面呢出现了 phone， 这个大家可能以为是电话的意思，其实它有一个名词的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声音的意思。 哦 ，phone，我们确实以为是电话， 对， 但是它本来的意思是声音， 没错没错。那它尤其指的呢是这种声音前面还要接上一些前缀来去限定，或者是让这个声音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哦，限定这个声音或者是让它处于什么状态中。 对，所以大家来看前面是 macro， micro， 它表示小的意思， 小的。 对，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里面的声音它不是很大，它就藏在里面比较小的声儿 啊，把我的声音呢说在话筒里边去。 对对， 麦克风说在我的麦克风里。 对，我的麦克风就这样的。 对，我们以前以为 microphone 是一个单词，其实后来你看它其实也是一个组合的词， 组合的， 组合起来的。 对，你想啊，在这个英语的早期阶段哪有这么多的词，世界上哪有这么丰富的事物呢？ 那会儿估计也没人发明麦克风吧， 肯定没有啊， 是吧？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新生事物，然后大家在前缀和词根呐、基础之上来造出来的词儿。 哦，这麦克风声音可大可小，对吧？它也能是传声器、扩音器。 这个就是我们随着技术的这个 叠加呀，慢慢的它又有了新的功能了。 嗯， 但最早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声音放到这个小东西里面来， 啊，放进去。 对对对， 像我们做 radio 啊，做广播的人士，在很多人们的心中都是住在一个收音机里的。 哦，对对对， 住在那个小屋子里的。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都飘在空中。 飘在空中是一种，另外是住在小匣子里的。 好吧，朋友们， 带省了买房的钱了。这个麦克风呢是一种 device that is used for recording sounds or for making your voice louder when you are speaking or singing to an audience. 嗯，所以它有两个含义啊，一个是麦克风，第二个呢就是把声音传出去的扩音器。 对 啊，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词它是有很明显的技术进步的一个痕迹的。 嗯， 它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麦克风，就是那个小东西。 嗯， 然后慢慢的又变成了扩音器，它们都统称叫 microphone。 对的。 好，我们说对着麦克风讲话，speak into the microphone。 speak into 啊，这个 into 就很传神，都说到话筒里边去了。 哎，大家还真是要把它背一背哈。有的时候我看好多老师讲课的时候哈，这个拿着麦克风，但是嘴不对着麦克风，声音很小，有时候会提醒他，我说对对对麦克风。 对，要养成习惯，嘴对着麦克风说话。 经常今天老师也会这么善意的提醒我一下，然后帮我把麦克风掰一掰。 是，讲太投入了哈。 好，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非常形象 ，speak into the microphone 啊，对着麦克风说话。 现在这个年代，你看咱们电台节目都已经上网了， 嗯， 我们可能也就住在手机里了。 哦，真是， 不然 PK 台住在哪儿呢？就住在手机里，住在 APP 里。 哎呀，金老师啊，这话您又说错了。 住在微信公众号里， 住在每个同学的心里。 嗯，那是一回事儿。那主要声音声从哪儿来的呢？从那 APP 里来的。 哎，对对对，那倒是。 好，这就是 microphone， 引申了一些哈。 对， 那下一个词，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Microprocessor。 Microprocessor。 哎，这个 processor。 嗯。 是个什么呢？ 好，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中间的这个processor， 它表示的是处理器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后面有个 OR 结尾，我们记一下，它是一个后缀，表示的是工具。 哦 ，OR 结尾表示工具。 对，其实 OR 结尾呢还可以表示人啊，比如以前咱们给大家说过的裁缝怎么说呢 ？Taylor。 对 ，Taylor 裁缝。那为什么 Taylor 后面是 OR？ 那为啥老师是 ER 呢 ？Taylor 是不是要用工具工作呀？ 对，这样的联想非常好。对，那还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一般情况下 OR 它的地位不如 ER， OR 的地位不如 ER 啊。那好多同学会杠一下哈，说那你说那个导师 tutor 教授 professor， 这不都是特别特别高尚的职业吗？ 那咋解释啊？ 啊，那是因为现在这些行业的地位变高了。 哦， 啊，在过去的时候谁是最高的呢？我们都知道国王，统治者， 没错， 啊，对 ruler， 对不对？ ruler。 啊，所以呢，这个您看，这种职业，它其实，在人们的心中、眼中，就是个工具而已。 哦， 哎，所以 OR 呢，它还有工具的意思啊。 哦， 对，那我们再来看中间有个 CESS， 大家一定要记，它表示的意思是走路的走。 CESS 是表示走路的走， 对， 走路， 没错， 走动。 所以我们说，返回叫 resize， 对不对？ 嗯， 就是往回走。那前面一个 PRO 表示就是钱嘛，所以这个词大家可以。就是一个 processor 这个词，你会发现就是它是一个工具，它能够推动着什么事情往前走。 哦，一个推动事情往前走的工具。 对，没错。那大家想想，在电脑里面，当您发给电脑发了一个指令，对不对？要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帮着您，让您的这个指令、这个要求，让电脑做出来。 去到哪儿？ 对，所以它就是我们说的处理器。 处理器 啊，处理器并不是处理什么事情，是让您的指令在这个处理器当中推着电脑往前执行。 哦，你看我们长了好多的姿势， 嗯， 学一学这些词根，真的学到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嗯，